代表了一个选美活动，一听你就知道。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你一听到这一只主题音乐，就知道有我张伟基陪住你。 那些年，张伟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1年3月4日，专家委员会认为63岁男子死亡与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本港新增14宗确诊，8宗源头不明，多11处地方纳入强检。民主派初选案多人申请补充发言，今日再讯。伊拉克联军基地遭火箭炮袭击，教宗说将如期到访。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由于原来的主持呢分别因为有工作的安排啦同埋休假，咁所以呢呢两日嘅千禧年代呢会由陈燕平暂代嘅。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呢正式展开呢已经系几日啦。咁到而家为止啦，科兴嘅克尔来福疫苗嘅预约嘅人数呢亦都超过成20万嘅。而由寻日开始，市民呢亦都可以预约接种呢由复星 BioNTech 嘅复必泰疫苗。咁究竟而家呢嗰个疫苗的预约情况是怎样呢？另外一名本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的63岁男子，在星期日的时候就因为出现急性的呼吸困难而去求医，其后就死亡的。接着就发现他在前两天也都接种过科兴疫苗的。昨日就是新冠疫苗临床事故评估专家委员会就开会研究过相关的个案，初步认为事件和疫苗接种是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件事呢又会不会影响了大家接种疫苗的信心，和影响了疫苗接种计划的推行呢？这个小时呢会和大家讨论一下的。也都欢迎各位打电话来 1872311,1872311 呢讲一讲你而家为止呢的一些的意见和看法，又或者你有没有曾经参加过呢这个的预约，或者已经接种了疫苗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和我们谈谈的。电话旁边呢我们不如就首先请来就有份统筹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局长早晨。 早晨，陈燕平。 首先不如讲讲现在科兴疫苗的预约情况是怎样。 好啊，我讲一讲，就我们自从那个疫苗接种计划开始了以来，就累计现在有51,800名的市民是接种了第一剂的科兴疫苗的。有關嗰個預約咧，主要係喺嗰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同埋咧係普通科門診嗰度咧，就喺科興疫苗嚟講咧，累計預約嘅人數咧有256,000多人嘅。咁我哋尋日咧都開始咗復必泰疫苗咧，就喺7間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嗰個就預約嘅。咁就喺直至到最新個數字咧，應該大約有96,000人度咧係預約咗復必泰疫苗嘅。 咁你初步觀察咧，即係有一位63歲男子嘅死亡事件咧，當然就專家委員會亦都開咗會啦，認為冇直接嘅因果關係。咁但係你覺得你觀察到有冇影響咗市民接種疫苗嘅意欲咧？ 我諗睇翻尋日嗰個嘅反應或者報導咧。你都睇到嘅，即係有市民咧都當然會有啲擔心，但亦都有啲咧就覺得都係可以繼續去打。咁我諗咧喺呢啲問題上咧就有幾點嘅。第一咧就係我哋睇嗰個嘅疫苗嘅接種咧，我哋都係睇翻嗰個嘅科學啊，同埋睇翻個實證啊，亦都最好噶啦。我哋香港有好多嘅專家咧，都係俾到好多好嘅意見俾我哋，呢個第一點。第二呢就呢個嘅疫苗接種呢，就因為我哋而家喺一個全球嘅疫症大流行裏面，咁所以呢就係點樣去即係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尤其是長者，因為長者個感染呢而個死亡率呢係高嘅，第三波疫情嚟講呢差唔多有30%，咁就所以呢就呢個疫苗呢全球呢都係作為一個緊急使用，亦換句話說呢， 就都係要去一個有效嘅方法嚟去控制呢個疫情。咁喺全球嚟講，而家各款嘅疫苗咧接種咧都超過一億劑咧。咁喺科興疫苗嚟講咧，喺十幾個國家同地方咧，就亦都接種咗超過1000万劑。咁喺香港嚟講咧，就我哋而家咧係有復必泰疫苗，有科興嘅疫苗，所有呢啲疫苗咧，政府係安排有市民接種咧，都係安全、有效，同埋咧係個品質符合要求嘅，因為佢都係經過一個程序咧，係包括個顧問專家委員會嗰個嘅審視嘅。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市民係可以即係放心。另一方面咧，我哋去睇咧就係疫苗接種嘅時候咧，就即係絕大部分我哋發覺咧都係即係冇嘢嘅，有一啲可能有輕微嘅副作用，但係無可避免地，亦都會有個別嘅情況咧，你會出現咧係一啲嚴重啲嘅反應，甚至會有啲死亡嘅事件。嗱，無論每一劑嘅死亡事件咧，我哋都係好重視，亦都咧對於呢啲事情發生咧，係即係表示關注，同埋咧亦都係唔希望發生。但係咧每一宗嘅呢啲嚴重事故或者死亡事件咧，佢都可能或者係或者唔係同疫苗接種有關嘅。所以第一時間就一定係要咧公開透明。第二咧就一定係要有關嘅專家咧嚟去審視確定咧究竟嗰個原因係啲乜嘢。咁最近即係發生嘅呢一宗63歲男子嗰個事件咧，就你見到我哋咧都係第一時間就出嚟咧向市民交代。咁有一啲講話，哇唔係喎，媒體都報道咗啦咁樣。咁我哋知道咧啲消息咧就一發放傳越緊嘅時候咧，各位媒體嘅行家咧都係消息好靈通嘅。咁儘管我哋已經第一時間出嚟見啦，咁但係咧就媒體都報道咗。但係呢個咧肯定係我哋都係第一時間開誠布公嘅同市民交代。第二咧就係尋日嗰個嘅臨床事件嘅評估委員會咧都係開咗會，咁多位嘅專家之後咧亦都作咗一個嘅解釋同埋佢哋嘅專業意見。咁就我相信咧就係對於嗰個嘅接種本身喺呢件事件上面同接種疫苗咧係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咁我相信亦都係可以釋到大家一個嘅即係疑慮。咁所以處理呢啲事件咧最重要嘅都係公開透明。同埋咧，係專家，我哋有一個機制咧，嚟去做個評估，同埋向市民咧嚟去解釋。咁我哋都要有心理準備嚇。當我哋繼續接種疫苗嘅時候咧，係會有一啲個別嘅可能係一啲比較嚴重啲嘅反應，甚至可能有一啲嘅死亡事件。但每一宗，我哋都會按翻咁嘅原則咧嚟去處理嘅。 你頭先都話即係你哋係開誠布公咧去公布事件啦，咁但係亦都承認咧係有媒體咧係搶先報導咗相關消息先嘅。咁就住呢一個事件嘅，譬如今次嘅處理方法咧，你哋覺得有冇啲咩地方係要改善，從而係可以增強翻市民對於接種疫苗嘅信心咧？ 其中一樣咧就係喺醫管局嗰度嚇，佢哋自己本身都有提到啦，就喺嗰個嘅通報嚇，同埋咧係對外嗰、那個即係溝通方面咧，就我相信日後我哋都一定會係做得好啲嘅，因為你見到譬如今次咁樣咧，就都係喺個複核嗰個個案嘅時候咧，就留意到啊，原來佢係有接種到疫苗咁樣，咁同埋咧就係我哋都係有一個通報嘅機制嚇，就醫管局通報俾衛生署各樣咁樣，咁我相信咧就今次之後咧，我哋肯定都會喺各方面嚇能夠可以再加強溝通，可以再改進咧，我哋一定都會咁樣做。但係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相關有一個嘅通報機制喺度。我哋有一個由專家組成嘅委員會嚟去評估呢個事件嘅機制喺度，咁咧就同埋咧就係我哋喺接種疫苗嗰度咧，我哋有唔同嘅途徑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係一個地方，係比較咧係可以比較集中啲嚟去做接種疫苗嘅工作。嗰度要有醫護人員喺度，但佢哋嗰個作用咧係負責疫苗嘅接種。負責咧就去去問翻嗰個情況同埋咧之後嘅觀察。佢哋喺嗰度咧係有別於一個你去到私家醫生診所嗰度咧嚟去即係睇症嘅。咁所以咧就係市民本身如果對於自己嗰個嘅健康情況有疑問嘅話咧，最穩妥嘅做法咧就係去揾翻家庭醫生嗰度嚟去做。所以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有就係私家醫生診所作為一個接種疫苗科興疫苗嘅途徑。而事實上咧，目前嚟講咧，我哋即係截至到尋日啦，傍晚咧，我哋總共有1350名嘅醫生 係已經完成曬一切手續，係登記咗參與呢個接種計劃嘅。咁裏邊有1860個診所嘅地點，咁而當中咧有880位嘅醫生咧都已經係訂購咗首批嘅疫苗，咁啊應該都已經係送曬去噶啦。啊，嗰度有60000多劑嘅。咁就而事實上兩日開始咗喺私家診所嗰個接種疫苗咧，就尋日咧。在私家醫生診所裏面呢是接種了6900劑的疫苗，前日是6800劑，所以你發覺呢就是第一就尋日來說在私家醫生診所那裡呢接種疫苗的數量呢是並沒有比第一日少到的，即是說市民仍然都是很踴躍地去私家醫生診所那裡接種。第二呢在私家醫生診所裡面每日接種疫苗的數量，譬如尋日是6900劑呢，是比我們在五間的疫苗接種中心那裡的總量還要多的。所以呢就這個都是一個的途徑呢，市民是可以去接種疫苗。所以如果你說不是，我基本上都沒什麼事的，我都很放心的，方便的當然也都是可以選擇去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那裡來去做這樣。 嗱，咁啊，唔同嘅中心或者唔同嘅接种地方咧，佢哋嘅人手配置啦，都会有啲唔同嘅。咁但系会唔会系因应翻今次呢一位63岁男子嘅事件咧，而喺啲接种中心佢嘅成个嘅流程上面系需要有一啲嘅调节咧？ 佢哋咁样嘅，第一咧就去到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嗰度咧，就第一佢一定要有预约嘅。预约嘅时候咧，喺网上咧，其实咧都系有一啲嘅资料咧。大家是需要看了之後呢是表示同意，包括呢就是每一種疫苗呢那個接種的須知，咁就喺個網上大家是可以睇到有一份好完整嘅文件，裏面有睇到呢需要注意嘅事項，邊啲人呢係不適宜打，同埋呢就係有啲乜嘢嘅即係副作用要留意咁樣嘅。第二呢就係當佢預約咗之後去到個疫苗接種中心呢，都會有醫生護士咧先嚟去問一問佢，就即係有冇啲咩情況？咁呢個一般嘅查詢翻咧，就話即係身體有冇唔舒服啊，或者你有冇敏感啊等等嘅嘢，咁以確定到咧真係都係清楚嘅。咁跟住之後咧，佢都係睇啲資訊啦，同埋去表達嗰個同意啦。咁嘅時候先至去嗰個接種嘅。咁所以喺嗰度咧，喺疫苗接種中心喺接種疫苗之前咧。其實咧就係嗰度嘅醫護人員咧，如果見到一啲係唔合適嘅話，譬如知道佢原來啱啱做完手術，咁佢覺得唔係好合適，都請佢咧就係你第日先再嚟過啦咁樣。咁譬如喺尋日嚟講，喺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都前後有67位嘅人士咧，就係即係評估咗佢話你雖然佢預約咗但係咧都唔係好適宜接種。咁都請佢哋咧係即係再話可能揾醫生或者遲啲先再嚟過咁樣，咁所以係有一個咁嘅安排嘅。另外就係接種完之後咧，喺個觀察區嗰度咧係觀察30分鐘。咁喺呢一度咧，如果睇到有啲乜嘢嘅情況咧，都可以第一時間處理。而事實上咧，好多時咧，如果係有一啲嚴重嘅反應咧，都通常會喺呢30分鐘裏邊咧，就都會去發現嘅。 但是其实除了即是啲人咧，佢自己预约嘅时候咧，会睇咗一啲嘅须知啦。咁但系好多人咧，对于啲须知咧，就真系睇完之后就碌过就算噶啦嘛，或者就咁剔咗就算噶啦嘛。咁我想问咧，会唔会系你哋喺个接种中心入边，即系之前嘅一啲问佢嘅身体情况嗰度咧，会唔会喺呢个流程上面调节？譬如系可能再花多少少时间去真系问清楚佢嘅一啲嘅过往嘅身体嘅状况，甚至可能系病歷，然之後先至再做一個比較小心嘅評估咧。 哦，喺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就一去到先有一個資訊區嘅。咁喺資訊區嗰度咧，就除咗去睇又有關嗰啲嘅即係單張啊、文件啊，或者係短片啦。咁亦都喺嗰度亦都會有播相關嘅一啲就係資訊俾佢睇嘅。佢哋有疑問嘅話咧，亦都係會有醫護人員咧嚟去解釋嘅。咁就即係在場嘅醫護人員嗰度咧，係喺嗰個資訊區嗰度咧，都係咁樣去了解清楚，咁就處理一啲疑問啊，咁樣咧先至會去接種嘅。而事實上，我去到嗰啲嘅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去即係睇嘅時候咧，我都有同個嚟接種嘅即係朋友嚇，即係亦都包括好多係長者咧傾過偈嚇。我發覺佢哋其實都好清楚喎，佢哋都好掌握咧，即係啲疫苗嘅資訊啊，可能即係。我哋喺嗰啲嘅無論短片又好，其他即係大家即係好多專家出嚟講都好咧，嗰個基本掌握同了解都喺度嘅。 咁啊，如果佢哋有疑問嘅話咧，佢哋都會舉手問嘅。咁我諗都好清楚一樣嘅。專家都講啦，即係如果譬如特別，我諗特別都係話有一啲長期病患啊、三高啊、等等呢方面咧。專家都係話，如果你係有呢啲長期病患嘅咧，係嗰個控制得唔好嘅話咧，咁咧就需要注意嘅。咁我諗，如果係有疑問咧，最穩妥嘅做法咧，都係去揾家庭醫生嚟去即係查詢。同埋咧，如果係嘅時候，都可以喺嗰度咧係接種埋。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嘅途徑嚟嘅。 但係會唔會覺得真係有需要去加強事前嘅一啲評估嘅工作啊？ 我哋要清楚咧，我哋接種疫苗嘅時候咧，會有唔同嘅途徑俾市民去選擇嘅。頭先我所講咧，喺私家醫生裏面去接種疫苗咧，咁個私家醫生如果係你嘅家庭醫生咧，佢會清楚你嘅情況。咁如果你有任何疑問，佢喺嗰度都可以做個評估。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途徑，係適合到某特別適合到某一啲嘅人士嘅。另一方面，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佢係一個方便嘅地方俾大家接種疫苗嘅。咁所以如果有任何病徵覺得唔舒服嘅，即係市民咧，就當然就唔係去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去接種疫苗嘅。咁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係清楚咗知道嗰個嘅唔同嘅途徑，所嗰個安排，同埋咧亦都喺個接種中心裏面咧，亦都有醫護人員喺度就去解答一啲嘅疑問，作一啲嘅評估咧。我相信呢個嘅安排本身咧，有疫苗接種中心同埋有私家醫生診所嚟去做咧，這個都係穩妥嘅。 另外你頭先都提到啦，就係到而家為止咧，私家醫生嗰度都應該係打咗千幾劑嘅疫苗噶啦，即係總共夾埋。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私家醫生咧，佢就話即係佢想去參與呢個計劃，但係似乎喺同相關當局咧聯絡上面咧就唔係咁能夠成功。又或者咧，佢哋係覺得個預約反應咧係熱烈嘅，亦都想咧可以攞多一啲嘅疫苗嘅劑量。喺呢度有冇方法可以做到一啲嘅調節咧？ 有啊，第一咧就係我哋喺私家醫生診所嗰度咧，就開始咗兩日咧，係接種疫苗咧，總共有13,000名市民嚇，13,000名市民咧係接種咗科興疫苗嘅。我哋喺即係私家醫生嗰度咧，目前嚟講咧，都已經係有1,350位醫生就係已經係即係完成咗一切嘅程序，加入咗呢個接種計劃嘅。咁啊，同埋咧就係佢哋有一個網上咧係訂購疫苗嘅系統，咁啊而事實上由今個禮拜一開始咧，就已經係分咗2-3日咧，就將首批嘅疫苗咧係送到啲私家醫生嘅診所，咁有所以你見到都已經打咗13,000劑嘅疫苗，咁而送咗出去嘅疫苗咧都有60,000多劑啊，咁啊而家現時嚟講咧就已經有即係1,000個醫生咧是預訂了疫苗，880個呢就已經收了貨了，另外那100多個醫生呢亦都會即係呢一兩日呢佢會收到，呢個係第一批嘅疫苗。第二呢就係呢，其實佢哋呢如果係即係用咗第一批疫苗有需要訂呢，佢係可以隨時喺個網上嘅訂購系統度呢就向衛生署訂購呢個疫苗，而我哋相關嘅物流安排呢就亦都已經準備妥當，我亦都特別同即係物流公司同衛生署大家坐低曬睇過曬所有呢啲流程，咁所以嗰個運送上面呢亦都唔係話呢你訂購疫苗要等4-5日先收到嘅，而事實上呢就是、一訂購咗之後衛生署去安排，跟住物流公司就可以去送嗰個嘅疫苗，咁所以呢就喺個訂購上面呢個流程上呢就我哋會不斷去完善同埋即係增加個效率嘅。第二呢就是、訂購疫苗第一劑呢，我哋每人都係話每個醫生最多80劑，但而家再訂嘅時候呢其實都可以增加到呢有需要係120劑，咁亦都會按返個情況呢係再可以去供應，所以供應疫苗嗰方面呢就我哋個供應係充足嘅，所以醫生如果佢哋自己本身有咁嘅咁多需要去接種嘅，佢需要呢啲貨嘅供應呢，就係衛生署會全面配合嘅。 佢哋已經打咗即係10,000多劑嘅疫苗啦，咁但係跟住會唔會可以再加針俾佢哋呢？ 會，即係隨時都可以㗎，佢哋因為喺個網上訂購疫苗嘅系統呢，如果佢哋自己本身係需要再額外嘅疫苗呢，佢喺網上嘅訂購系統度訂購就可以㗎啦。咁跟住之後呢就會安排呢就將啲疫苗呢係送到去診所嗰度。咁而事實上呢就因為佢哋有個電腦系統呢，每一位醫生佢哋喺接種疫苗接種咗幾多疫苗呢，我喺個中央嘅指揮中心裏面呢我係完全掌握到㗎。

欢迎继续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嘅嗱，大家咧如果呢几日啊有系预约接种疫苗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31同我哋倾倾啦。又或者咧你系已经接种咗疫苗啦，不如又打嚟咧同我哋讲讲你嘅经验啊。电话旁边咧有位郑先生喺度啊，郑生你好，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系，我觉得咧今次种疫苗咧，政府系将啲长者咧列为一个高风险嘅群组。 嗯。 他哋應該有責任咧，就係、是、為呢啲高風險嘅長者咧，作一個即係健康評估之後， 嗯， 至推薦佢走去打種疫苗，就唔應該將嗰個所謂評估風險呢個責任咧，就擺喺長者身上，自己去評估，自己去做決定，因為呢個真係一個唔負責任嘅態度，同埋我都睇唔到專家咧。即係將呢樣嘢咧當一個首要嘅重要嘅地方嘛，接種嘅長者係一個佢哋嗰個健康同埋生命的一個首位去看待。因為我哋睇翻喺澳門嗰邊咧，琴日已經公布咗佢哋喺接種疫苗前咧，為啲長者做個健康評估，有百幾個老人家被評估係唔可以接種嘅。 嗯， 即係話呢啲係負責任嘅態度。我覺得香港政府喺至今接種疫苗裏頭一個即係一個唔負責任嘅態度，就係令到長者身陷呢個風險裏頭咯。 不過鄭生啊，由於接種疫苗嘅人士咧都相當之多啦，嚇，屬於高齡組別嘅人士都相當之多啦。其實會唔會可能比較好咧？就係嗰一位嘅人士，如果自己有啲病史嘅時候，先去請教一下自己嘅家庭醫生，又或者係可能去私家醫生嗰度咧去做個接種咧，會唔會更加好咧？ 我其中有位專家都講過啦，三高人士啦，嗰啲長者三高人士咧，其實佢要評估嘅， 嗯， 係咪？佢哋都承認呢個係事實，但係喺嗰個處理上佢冇嘛，冇去幫佢呢啲三高長者風險高嘅長者做評估嘛。我覺得呢個就係唔好嘅地方就喺呢度。 嗯，即係你覺得叫啲市民自己睇嗰個資訊咧，都未必夠係咪啊？ 一定唔夠，因為佢哋根本就唔明，有啲甚至只係聽，即係譬如你去郵局登記，都係聽郵局嗰啲朋友講話俾聽，係呢樣呢樣呢樣補曬之後你知啊嘛，你剔。 嗯。 咁我覺得個老人家根本就咁短時間內去檢，可以即係好理性嘅判斷自己真係係咪得唔得？ 嗯，明白。好啊，多謝曬鄭先生嘅意見嘅嗱，各位收音機旁邊嘅或者電視機旁邊嘅觀眾聽眾，有啲乜嘢嘅睇法咧，都可以繼續打電話嚟18723一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就係新冠疫苗臨床事故評估專家委員會嘅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嘅。你好，孔凡毅教授。 早晨，你好。 早晨，想问问啊，就系寻晚咧，你哋系开过一个即系都成三个几钟头嘅会议啦。咁啊，就住嗰个63岁男子嘅死亡嘅个案咧，做咗一啲嘅评估嘅。初步结论系点？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一下？ 其实初步结论，我昨晚都讲过啦。基本上我哋发觉嗰个人士咧，佢有严重嘅即系吸烟嘅习惯啦。咁同埋本身咧，佢亦都系有糖尿血压高。同埋咧，佢係有呢、這個即係、就是、脂肪血脂高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哋發覺佢嗰、那個致命嘅死因咧，就係、是、因為嗰個嘅冠心嚴重嘅冠心病啦。咁三條嘅血管咧，心血管咧都係有嚴重閉塞，包括有一條血管咧係有 100% 嘅閉塞，另外兩條都有70-90% 嘅閉塞，咁係導致到佢有一個嘅心肌梗塞。同埋呢一個肺水腫嘅情況，而導致到佢咧係呼吸衰竭而死亡嘅。咁呢個就係佢致命嘅原因啦。咁就同嗰個疫苗咧嘅接種咧係冇直接嘅關係。 嗯，但留意到你哋嗰個用語咧，就係話冇個直接嘅因果關係。但係會唔會有可能係同個疫苗接種係相關咧？又或者係可能係疫苗嘅副作用，或者係有一啲係催化而導致到佢嘅死亡咧？ 嗱，咁呢方面咧，我哋係要等整個嗰個嘅所謂嘅解剖報告係出咗。咁我哋咧先正可以係判斷呢樣嘢，因為咧其實有好多嘅講緊係呢一個嘅化驗啦，包括一啲嘅我哋叫做係解剖嘅化驗啦，或者係一啲所謂嘅 biochemical， 即係有化學上嘅化驗啦，係需要時間去整理。 咁所以嗰個整個報告咧，可能要一至兩個星期先至會出到。咁到期時咧，我哋會再進一步咧係交代嗰個嘅因果關係。 咁但係而家用冇直接因果關係呢個形容咧，會唔會俾人個感覺好似快咗一啲咧？因為你頭先都話啦，即係全面嘅解剖報告啦，同埋一啲嘅化驗報告都未有嘅時候。 唔會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喺嗰個嘅化驗嗰個嘅解剖嗰度咧，係我即係親自有去睇過啦。咁亦都發覺咧，嗰個好確定咧，嗰個致命咧係因為個冠心嘅問題。咁所以咧，因為咁直接嘅，即係睇到嗰個嘅嚴重嘅情況咧，咁我哋委員會咧係一致咧，都係認為係冇直接嘅關係同疫苗接種嚇。咁所以呢個我哋可以係好早係同公眾係交代呢樣嘢。 冇直接因果关系同埋相关性之间咧，系咪有差异啊？ 当然啦，你可以话有差异嘅。如果系你嗰个报告方面，咁但系我哋而家嗰个主要最委员会要确立嘅嘢咧，就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咁呢个就系我哋暂时要确立嘅嘢。咁至于你真系去到一个所谓嘅最后嗰个报告出咗嚟啦，咁我哋咧就会再同公众咧系再交代。 所以而家呢一刻系咪唔可以排除佢系咪同疫苗嘅接种系相关咧？ 我哋暂时未有一个可以完全100%去排除呢样嘢，即系有冇一啲所谓嘅非直接嘅关系。咁因为我哋要等埋所有嘅一啲化学啦，以至到系一啲嘅解剖嘅报告，咁先正可以去决定呢样嘢。 即是到时你们就会是再开会去谈的。 没错，我们会的。 另外呢也都即想问一问，就是你们昨天呢都几强调一样，就是说市民呢都有责任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有严重长期病患呢要去寻求医生意见才好去接种疫苗的。但是有一些市民呢也都有意见，就觉得呢他有时真的未必能够仔细地去自我评估到呢，喂，我身体状况是不是真的不合适的，甚至有些市民或者年纪大那些呢，他们没有一个定期做身体检查的习惯，也都甚至可能呢就是未必有去看过医生，原来察觉到哇我身体有这样的问题的，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我少少的头晕，即是平时间不中有少少的头晕呢没事的，是年纪大的。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你哋會覺得點樣先至可以減低到呢一啲嘅市民接種疫苗嘅時候嘅風險，或者係令到比較更清晰地去評估到到底呢啲人係唔係可以接種疫苗呢？ 其實我哋琴日都講過咧，係嗰個最大風險咧，就係一啲非常之嚴重，亦都係控制得唔好嘅長期病患。一啲基本上如果係普通嘅長期病患咧，其實係食緊藥控制得好咧，係冇問題。咁所以我哋都係講緊咧，如果有呢啲嚴重同埋控制得唔好嘅長期病患者咧，佢哋係需要係同佢嘅家庭醫生咧係徵詢佢哋嘅意見，咁然後之後咧先正接種嗰個疫苗。咁呢一啲咧就係、是、相對地係一小撮，同埋真係咧嗰個身體嘅狀況咧係有病徵有唔妥嘅時候咧，類的病人是需要問一問他的家庭醫生才決定是打不打和打哪一隻疫苗。 但是可能很多長者呢未必有的習慣就是有位家庭醫生的，即是他們可能會覺得啊，那我去到疫苗接種中心的時候其實那些人都應該會再跟我解釋的啦，那可能就因為這樣而有機會導致一些走漏眼的情況都不頂的。你覺得其實究竟会不会是需要做一些成日计划了一些调节的工作，譬如是不是在接种中心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些身体评估，又或者甚至是分流，叫一些长者呢或者他的身体状况是有疑问的人士呢，他应该要去私家医生那里去接种疫苗，而不是去疫苗的接种中心呢？ 其实我们看回呢，我们那个接种的中心呢，其实我们会是有一个的简单的简介啦，同埋呢是有一个的所谓的 questionnaire， 一个问卷呢是问回那个接种者关于他一些长期病患啦，以至到他有没有一些是敏感严重敏感的情况。那里呢其实已经是一个都挺好的一个的筛查来的啦。 咁如果真係發覺有呢啲問題出現咧，其實嗰個接種者係需要稍微延遲佢嗰個接種嘅時間，係先得到嗰個係問咗佢嘅家庭醫生或者係去求醫，咁然後跟住咧先至接種嗰個疫苗。咁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步驟。咁至於譬如一啲真係比較年長或者院舍嘅長者咧，咁其實我哋嗰、那個之後推出嘅計劃咧，其實係會有醫生做咗嗰個身體嘅評估，咁然後先至幫嗰、那個嗰、那個所謂老人家咧，係幫佢接種嗰個疫苗。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我哋係會有一個嘅即係篩查喺度嘅。 除了這些篩查，其實委員會都會不會建議呢，對一些有長期病患的人士可能是需要暫時叫停他們的疫苗接種，直至到你們再有就住即是那位的男子的個案有再進一步的評估位置？ 不需要的，因為基本上我們已經是有一個即是可以說是直接是引致那個死因的同那個疫苗是無關的，咁所以我知道是有一個原因是導致那個病人的死亡咧，而同那個疫苗接種是直接係冇直接關係咧，咁我哋已經可以係嗰個疫苗計劃咧係可以繼續落去。 其實咧，政府亦都會係公布咧一啲接種疫苗之後咧感到不適嘅人士嘅個案啦。其實到而家為止，你哋收到個評估咗嘅情況大概係點咧？即係譬如啲市民有啲話接種完之後感到不適嘅，咁嗰啲嘅個案嘅數字，即係你哋而家睇翻嗰個水平，係咪都係一個預計之內嘅水平咧？ 其實係預計之內嘅嚇，咁基本上嗰、那個。整體的數字其實那個所謂的嚴重副作用呢是真的不多的。咁、啊、所以同埋我哋每個我哋專家委員會呢是 每個星期呢都會是去開會是去討論呢一啲嘅個案。咁、啊、所以亦都係會有一個好緊密嘅即係監察呢一個嘅即係一啲嚴重副作用嘅情況。 咁想問問啦，就係、是、譬如今次事件之後啦，即係呢位63歲男子嘅事件之後啦，你哋會唔會建議一個剎停機制俾政府啊？即係喺乜嘢情況之下個疫苗接種計劃先至需要去剎停咧？ 嗱，其實我哋嗰個主要我哋專家委員會即係事件專家委員會嘅責任咧，就係、是、一個所謂嘅界定嗰個嘅死因嘅因果關係，或者一啲嚴重。嘅事件嘅因果關係，咁所以我哋嗰個職責咧係在於咧係向嗰個專家委員會同埋去向食衞局咧係反映翻呢一啲嚴重個嘅事件嘅因果關係。咁至於一啲係所謂係法律上嘅嘢，咁我哋就係唔會牽涉入去嘅。 好啊，唔该晒你，孔凡毅教授，麻烦晒。孔凡毅系新冠疫苗临床事故评估专家委员会嘅共同召集人嚟嘅。电话号码18721。嗱，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又请嚟咧另一位嘅嘉宾啦。佢就系官涌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嘅医务总监郭宝贤嘅。郭宝贤你好，早晨。 你好，主持 人。系，想请问啦，就系、是、自从发生咗嘅有市民咧系接种咗疫苗之后有不适啦，咁同埋63岁。男子嗰个嘅死亡个案之后啦，对于你哋个疫苗接种中心嘅运作上面有冇观察到有啲变化咧？譬如嚟预约嘅市民有冇减少咗，或者系冇预期去医药嚟打疫苗嘅人士又有冇多咗咧？ 至于系因为嗰件事系前日发生啦，咁昨日系有一啲嘅影响嘅，咁我。但是個影響似乎都是不大，因為我們在昨日中午我們埋數呢就有預約的裡面呢就有 95% 即是95% 的人士就接種了，所以都是即是下跌了 5%， 有部分當然是由於它不來了，有部分是其實因為我們都來到的時候呢所有市民我們都經過三關才我們給他打過疫苗的，那他我們 在現場嘅醫護 check 過佢情況，或者佢唔係太適合咧，我哋建議佢唔好打住咧，咁佢都即冇得打咁，所以個數都包括埋嗰個數。 你頭先講95%係中午嗰個數，個全日數字有冇啊？其實 全日都係差唔多嘅，因為早上同晏晝即係我哋照觀察，因為嗰個實數要問翻政府佢先至俾得到。咁我哋照觀察都係嗰、那個流程裏面啦，人數約莫嗰、那個 個案都差不多。咁但係整體係整日係少咗，因為嗰個預約嗰個人數係當天係少過前一兩日嘅。 嗯，但係你觀察到啲市民嚟到嘅時候咧，有冇比起之前可能係問多咗問題咧？ 的確有嘅。 嗯。 尤其是早上啦，早上即係事件發生冇耐啦，同埋即係啲人都未出嚟話解釋嗰件事啊嗰啲咁樣。咁係的確詢問嘅情況多咗嘅，咁我哋即係我有醫護當場去答佢啲問題啦，或者做出一啲建議啦，咁係嗰個數目係多咗好多。 嗯，譬如佢哋問嘅會係問啲乜嘢咧？ 主要都係關乎翻自己個身體狀況係適唔適合接種啦。咁我哋當然有啲所謂禁忌症咧，就有幾項具有嗰、那個過敏性反應歷史嘅。或者佢14天之內打過另一種疫苗嘅，或者係其他包括係孕婦啊嗰啲，就一定唔打得嘅。咁我哋一肯定 check 咗呢啲嘢。咁另外關於佢個人嗰啲身體狀況啊，有冇長期病患，係咪穩定啊？呢個就要市民自己提供。咁佢如果講得出 OK， 咁我哋都睇到佢嘅情況係 OK 嘅，即係話冇話又扯曬氣啊咩剩，即係冇問題嘅咧，我哋係俾佢接種嘅，亦都係適宜接種。嗯，經過呢一個咁嘅過程咧，咁基本上有少部分啦。昨天有十零個病人咧，就我哋拒絕佢當天接種嘅，但係拒絕唔等於佢以後唔得嘅，即係佢離開咗，咁佢身體狀況好翻，或者佢再出面揾醫生睇個自己情況啦，適合啦，咁可以再預約再接種。 嗯，即系话你哋系咪唔会主动去问佢咧？佢本身嘅一啲嘅病历，又或者系主动问佢啊？你近日有冇翻过去复诊啊？医生有冇调校过你嗰啲嘅药嘅份量啊？等等嗰啲，即系呢啲问题你哋系唔会问嘅。 就喺嗰、那个，我哋唔会一个叫做有个清单咁去问疾病，因为疾病实质上种类繁多，你唔能够，因为我哋唔係一個診症中心啊嘛，我哋只係疫苗接種中心，我哋唔能夠做到呢樣嘢。但係我哋即係問到病人個病史，因為佢如果自己有咩疾病或者睇過咩醫生有咩情況，佢能夠提供嘅呢個就已經足夠啦。即係佢講得到，有一啲情況就有數位啦，兩三位可能佢話自己唔知自己病情都有喎。或者係嚟個我知我自己高血壓，不過又今早又冇食到藥喎，呢啲都有。咁我哋咪會建議佢可能即係清楚咗先啦，唔該你即係可能去睇咗醫生，再清楚再翻嚟打，都有呢啲情況。咁所以係喺嗰個醫護同埋嗰個市民嘅溝通嗰度去獲得呢啲資料咧，我哋會提供一個適合嘅建議俾佢。 嗯，即係話你哋係咪基本上咧，俾你哋嘅接種中心嘅人員嘅指引咧，就係、是、如果佢真係話哇，我唔係太清晰我病情究竟係點樣，即係亦都唔知道究竟我有冇依種病喎咁樣，你哋通常一般都係會叫佢暫時唔好打住嘅，係咪啊？ 都唔一定嘅，當場我哋有醫護去睇呢件事嘅，即係譬如佢個人。基本上睇佢根本系冇嘢喎，佢话唔知啊，可能佢就话我从来未睇过医生啫，即系一咁样咧，其实佢系冇事噶嘛，你明嘛？即系如果佢根本系你有啲察觉到有啲蛛丝马迹，佢系有啲事，咁我哋当然会小心为上嘅。咁如果个人完全冇事，我只系话我冇睇过医生，所以我唔知有咩事啫。咁呢个唔等于佢即系即使有啲咩问题，或者佢根本有啲患病嘅情况噶嘛。所以我谂当时当现场嗰个医护咧。系要识得去询问，同埋知道点样去俾一个适合嘅建议佢。 市民嘅疑问多咗咧，有冇拖慢咗你哋成个嘅中心运作嘅流程啊？ 整体运作原来就系冇嘅，因为我哋都预咗一段时间，即系佢入嚟嘅时候咧，头一段嗰个过程就系佢预约嘅时候，佢就有一扎嘅资料佢睇过噶啦，佢即系心中有数嘅。嚟到时候，我哋有一个叫。資訊區咧，佢坐咗我有幾十張座椅喺度，亦都有兩個大屏幕啦，將嗰啲資訊一路咁樣播放。咁佢係要求佢哋睇嘅，咁所以好多資訊佢睇咗之後吸收咗咧，咁我哋醫護咧又問再詢問一次佢明唔明白有冇問題，然後咧佢要其實喺個紙上面有個 tick 咁樣 tick 咗，係證實自己知道啦，亦都證實自己同意啦。咁所以呢個過程本身我哋預咗一啲時間喺度。所以唔會話加咗呢一個流程，其實都冇加到。其實我哋一開始已經係有呢個程序噶啦，咁先至讓佢哋去打針嘅嚇。 不過今次呢個63歲男子嘅死亡事件咧，即係專家委員會就話係冇一個直接因果關係啦。但係會唔會都對於你哋嘅前線人員構成一啲嘅壓力咧？因為市民嘅疑問多咗或者疑慮多咗嘅時候，會唔會前線嘅壓力係大啲咧？ 壓力是大了一點的，但是我們都有充足的人員啦，個數目 去解決這些問題啦，所以對於個流程影響也都是不大，都應該的，我們如果有問題應該搞清楚才做的，咁就好過即係事後又有啲咩問題發生啦咁樣。 其實為咗喺成個處理上面咧，可以理順啦。你哋覺得即係需唔需要疫苗接種中心同埋私家醫生咧，可能要有一啲比較多嘅分工或者分流，即係譬如就係、是、甚至係建議，譬如一啲有即係年紀比較大嘅長期病患嘅，就可能去私家醫生嗰度接種，因為佢可能多啲時間咧問一問相關嘅人士嘅情況，會唔會係好過去疫苗接種中心咧？ 實質上呢個係可以喎，因為而家唔係淨係喺接種中心裏面可以接種㗎，佢喺私家醫生都有㗎，咁呢個係開放㗎，市民自己有呢、這個有呢、這個可以做得到㗎。咁至於你話係咪唔應該喺接種中心而去私家醫生呢，呢、這個我諗即係所有市民自己我哋俾一個選擇佢啦，咁我哋只可以呼籲話，如果你有係一啲身體問題或者係有啲長期病患，你係有擔憂嘅，你要經過一個医疗的程序咧，就当然去私家医生会好一啲啦。 好，唔该晒你，郭宝贤，麻烦晒。跟住九点之后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嘅 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黄海怡同刘国华。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一名63岁男子喺接种科兴疫苗两日之后死亡。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寻日开会，商讨近3小时之后，一致认为死因同疫苗接种并冇直接关系。根据初步解剖报告，死者有三高问题，而又未有妥善控制。佢有严重冠心病，三条血管都系严重闭塞。推断死者因为出现急性心肌梗塞、肺水肿引致呼吸衰竭死亡。委员会表示，由于死因同疫苗接种并无直接关系，疫苗接种计划会继续推行，强调市民有责任了解自己身体情况，如果有严重长期病患就要先寻求医生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相關報導就提到，專家委員會指接種者有責任檢視自己身體情況，接種中心的醫護沒有責任詢問接種者的病歷。有議員批評有關講法是不負責任和不近人情，重申醫護有必要在接種之前詢問病人是否長期病患者。而《蘋果日報》就引述協助長者預約疫苗接種的團體，指長者難以判斷身體狀態，基層長者亦都沒有經濟能力尋求家庭醫生意見。先後是《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報導。 成播報導，47名組織或者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的人士，因為涉嫌干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起訴，案件昨日踏入第三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訊，繼續處理各被告保釋申請。其中4个被告包括楊岳橋、譚文豪、郭家麒和李宇信，突然要求親自補充陳詞。原本代表4个人的資深大律師梁家傑表明不再代表他們。據了解，4个人已經退出公民黨。至於有指被捕者之一的吳敏儀亦都提出退出工黨，而另一個被捕人劉永康亦都透過律師傳話宣布民間集會團隊正式解散。成播報道。 經濟日報報道，5岁女童懷疑遭虐待致死，生父和繼母被控謀殺罪，繼外婆就被控虐兒罪，案件昨日開審。控方在开案陈词指，女童死前一日仍然遭到父母强迫玩飞高高和扮超人的惩罚游戏，即是将女童抛上天花等。控方指报告显示两兄妹身上各有超过130处伤势，形容两个人犹如活在地狱。法官就本案颁下匿名令和限制报道，不能够披露涉案被告事主和证人资料以及相片，违令或者会涉及藐视法庭。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全国政协会议今日在北京开幕，人大会议就会在明天开幕，预料会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据了解，港区政协今晚有特别会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或者会出席。而在昨日的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场记者会上，大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郭慧文回答有关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问题时候说，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应 有之義和核心要義。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國際高等教育諮詢機構 QS 公布2021年世界大學學科排名，香港各大學整體表現持續退步，一共有65個學科排名下滑，比去年多出14個，排名有所提升的學科只有29個，而全港大學合共72個科目打入全球50強，50強學科數目連續3年下降，累計減少了15個。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一個63歲有長期病患的男子，早前接種科興疫苗兩日之後不適入院過世。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昨日開會研究之後一致認為，死因和接種科興疫苗並沒有直接關係，最大機會的是冠心病所引致。市民對於疫苗接種的關鍵還是要尊重科學，相信專家，切忌人雲亦雲，以訛傳訛。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長者和長期病患者都被港府列為優先接種群組，這些人是否適合接種？難道港府不需要進一步向市民解釋清楚，以致設立機制為這類人士在接種之前進行評估和把關？政論說，港府一味催促市民接種，但就沒辦法釋除市民疑慮，對長期病患者和長者的保障更加幾乎近於零，市民為何要為港府抗疫不力埋單，充當白老鼠？《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的社評提到，前年的區議會選舉已經充分表明必須找緊修改完善有關選舉辦法，全方位堵塞制度漏洞，防止出現外國勢力操控下反對派奪權執政的地方政權，危及國家主權。今次全國兩會期間，相信涉港議題將會是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之一，因為香港現行選舉制度已經沒有辦法應對當前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必須全方位堵塞制度漏洞。大公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就說，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拉開大幕，今年是中國實施十四五規劃，踏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開局之年。在這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兩會定調和傳出的最新發展動態以及政策走向，對國家和世界都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商報時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少少车龙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噶。荃湾路出九龙啊，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奇德尊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而家排到去宠物公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咧就行车缓慢。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 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城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古仔你听。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打响头炮有日本嘅陈美玲同埋印度嘅叶培。 三月七号开始，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城小事》。 2021年3月4日，专家委员会认为63岁男子死亡与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本港新增14宗确诊，8宗源头不明，多11处地方纳入强检。民主派初选案多人申请补充发言，今日再讯。伊拉克联军基地遭火箭炮袭击，教宗说将如期到访。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欢迎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千禧年代。刚才的一个小时就跟大家访问了政府的官员和专家，就讲过疫苗接种计划到现在为止的推行情况，和一位曾经是接种过疫苗然后死亡的63岁男子他的死亡过案。专家就研究就说，这位男子的死亡和接种疫苗是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但是这件事件又会不会影响了大家对于接种疫苗的信心呢？又或者在我们整个的机制流程上面，大家觉得有没有需要调节的地方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表达你的意见的。电话旁边我们有位听众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是，早晨陈小姐。 早晨你好。 嗯，你好。今早呢我就听了两个专家讲， 嗯， 他就说60岁以上去种的疫苗呢是很安全的， 嗯， 那我会认同的，但是他所讲的东西呢就有些帮不到我们老人家了， 嗯， 好像他说就是我的例子，我就有糖尿， 嗯， 高血， 嗯， 两样暂时觉得有两样，嗯，我有每3个月呢就去政府医院拿一次药的， 嗯， 咁但係呢佢話要徵詢私家醫生，咁我都冇睇私家醫生㗎，我點樣去搵個私家醫生嚟諮詢呢？ 嗯， 好似頭先你講話齋，佢診所裏面，嗯，或者佢接種疫苗嘅地方有個專責醫生同我哋解釋， 嗯， 對我哋老人家係咪好啲呢？ 嗯，其实赵女士，你会不会考虑咧，嗯，去私家医生嗰度接种疫苗？因为而家唔单止系政府或者医管局下边嘅疫苗接种中心啦，咁其实私家医生咧亦都可以接种疫苗。会唔会去嗰度，即系可以都同私家医生再讲一讲你个身体情况，然之后先决定接种呢？因为都系有政府资助嘅， 我明白，我讲你听，陈小姐 系 为己为人，个个都应该要去做。包括我在内，我72岁噶啦， 嗯， 我都今朝早我都约咗10点钟， 系去疫苗接种中心， 系啦系啦，去接种去私家医院、私家医生嗰度接种。 哦，私家医生系 系啊，但系我而家未去到啊， 嗯， 咁我咧就想清楚，我去到佢会唔会咁样咁细心同我讲，或者话俾我听， 嗯， 我可以打抑或唔可以打？ 嗯， 我昨晚成晚都瞓唔到。 嗯，又唔使太担心嘅，即系我谂，如果你约咗医生嘅话咧，就比较详细同诊所嘅人员咧讲翻你自己嘅身体情况啦，再做啲评估啦。 我都今朝会咧过去咧， 系 我都带埋我每3个月复诊嘅 check 过佢哋去睇嘅。 嗯， 咁咧就睇下我可唔可以， 即係打呢支針咯。 嗯，明白啊，你嘅準備好好啊，多謝曬你，趙女士亦都理解到咧，即係市民對於自己嘅身體狀況咧有啲關注嘅。咁不過亦都正如專家所講啦，即係如果大家對於自己嘅身體嘅狀況有一啲嘅懷疑啊等等嘅時候咧，都應該要先徵詢咗醫生嘅意見咧，先至去決定係咪可以評估適合接種疫苗嘅。多謝你，跟住咧，黃太啊，黃太你好，有咩睇法啊？ 係啊，早晨。我想講接受疫苗嗰啲優先群組，我覺得應該要加翻嗰啲真係有需要經常去海外公幹嘅人啦，同埋嗰啲16歲以上嘅留學生咯。 嗯， 我覺得呢啲人即係咁都係即係好有需要嘅，即係除咗用年紀離婚，或者係去工，即係喺香港即係嘅前線工作人員，即係嗰啲抗疫工作人員啦，呢兩批都係好需要嘅人。咁我好似睇呢份中國大陸都係將呢兩班人係列做都係優先群組咯。咁第二就係都係唔係關於疫苗接種，而係我唔係幾明即係點解到而家咧都禁止英國去載人翻嚟香港咯？因為即係前嗰排可能幾個月前英國真係每日嘅確診係有6萬咁樣，但而家佢哋即係已經超過2000多萬人接種咗疫苗之後咧，每日嘅確診數字係得翻5000-6000。咁美國、印度、菲律賓每日嘅確診數字咁高，即係香港又唔禁嗰啲人嚟，咁點解要一定淨係禁英國載人載人嘅客機翻香港咧？ 嗯，明白。要評估翻情況。 咁因為同埋就算禁，你冇理由係你一定要即係好似。禁咗之後就完全唔記得咗呢個 policy 咁樣咯，同埋就係、是、就算禁係禁，我諗係可以禁由英國嚟香港外國人，你冇留連香港市民都唔俾佢翻嚟香港。以我所知，有啲家長去聖誕飛咗過去陪啲仔女翻唔到嚟，完全咁有啲留學生即係你啲初中嗰啲都。即係翻嚟又翻唔到咁樣，我覺得即係政府係時候要檢視一下咯。 黃太，你自己係咪身邊有親人咧係要出外留學，又或者係經常出外公幹啊？ 我識有朋友係經常出去公幹，而我自己本身個女女都係留學嘅，咁佢係好彩聖誕節之前即係翻咗嚟咯。但以我所知，身邊有啲朋友啲仔女佢聖誕節決定唔翻嚟嘅時候，咁而家即係好擔心，咁緊幾時先可以翻到嚟咁樣咯。咁對我都有影響，就係可能我見到英國疫情都緩和曬啦，即係咁可能復活節假之後會俾個女翻去。咁暑假咁翻唔翻到嚟咧？嚇、我就係所以有咁嘅提出要咁嘅問題咯。 明白，多謝曬你，黃太，亦都了解咧。阿黃太佢作為一位留學生嘅家長咧，佢心目中嘅憂慮啊。咁啊，多謝你。咁如果大家仲有啲咩意見同睇法，都可以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嘅。 電子消費券咧，而家就話5000元分五期去發放，都有唔少嘅討論啊。都有冇得微調咧？嚟緊會唔會真係未必分五期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微調嘅空間係有嘅。微調喺邊啲地方咧？我哋再商量。市民亦都有啲提到咧，金額係一次過俾落去好大，怕過分益咗大商户。對於啲細商户嚟講咧，如果能夠細水長流啲，咁仲好咁。咁所以中間都要有個平衡啊。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 同初恋男朋友分开了20年，再重逢时对方已经被判囚终身。2019年在狱中注册结婚，跟住落嚟的路到底有几难行？ 都担心的，都有压力的。其实他在入面咁长的日子啦，你知而家香港的节奏是很快的，或者不知道啊，出边工作有种辛酸啊，从现实会有少少不同的。 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跟住咧想同大家转一转另一个话题，不如咧就讲讲呢个胶樽啊！大家成日咧喺街上面咧，可能口渴啦，或者系随手觉得想有兴趣嘅时候咧，就会买一支嘅胶嘅饮品咧，胶樽装嘅饮品咧嚟饮嘅。咁但系饮完之后，嗰个樽啊，你哋会点样处理咧？会唔会真系乖乖地即系带翻屋企咧，清洗之后再回收咧，定系就咁抌咗去就算咧？嗱，如果我哋睇一睇数字啦，喺2019年咧，弃置喺堆填区嘅塑胶饮料容器咧，大概有成 超過成15億個嘅，咁即係話咧，人均每年棄置咧就超過200個嘅，咁但係回收率係幾多咧？就係得0.5%嘅啫，相當低嘅一個數字啊！其實政府咧喺二月下旬嘅時候啦，就住咧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係做咗一個3個月嘅公眾諮詢嘅，咁根據咧而家嘅建議啦，就係想實行咧就係膠樽裝嘅飲品嘅店鋪咧提供一個回樽同埋回贈嘅計劃，即係話咧，如果市民每係回收一個膠樽咧，而家嘅建議就係話啊，不如回贈翻1毫子俾大家，咁同埋咧，政府亦都可以係打算係向咧飲料嘅製造商同埋進口商咧收取循環再造徵費嘅，咁分別咧就係製造商咧就係5毫子，而進口商咧就係大概係6.5毫啦，即係5毫子到6.5毫咧呢一個嘅範圍以內嘅。嗱，咁但係大家又點睇咧？即係膠樽做回收或者回贈，會唔會係有助減少我哋棄置膠樽咧？18-7231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个嘅组织，就系环保协进会嘅总干事邱荣光嘅。邱荣光你好，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前几日啦，你哋咧就公布咗一个系同香港大学生态学及生物多样性研究部嘅团队合作嘅一个研究嘅，主要就系讲咧就系胶樽装嘅饮品，如果系要做一个即系按金嘅计划嘅时候，同埋征税嘅时候咧，大概嗰个范围系可以点样嘅？你哋个研究系点样啊？ 系啊，多谢你嘅访问啦。咁其實我哋做呢個膠樽嘅回收咧，都有十幾年嘅歷史噶啦。咁我哋有一個地方係去收啲膠樽啦。咁亦都係之前咧引入過一啲唔同嘅回收機嘅，即係有時大家都可能見過喺街嗰度咧，飲品機你就入錢去攞一個膠樽，但回收機咧就係你將嗰個膠樽飲完之後咧，整乾淨佢，擺喺個機裏邊，佢就會吞咗佢之後咧。就會有啲嘅回贈咁樣嘅，咁所以呢十幾年嚟，我哋睇住嗰個進度咧，就係發覺市民咧最初我哋收膠樽嘅時候咧，真係千奇百怪嘅，即係個樽裏面有飲品啊，或者有啲第二啲嘅液體啊，污糟咁拎嚟啊，咁佢覺得擺低就係、是，我做緊件善事啦，幫你回收喎、啊，咁你唔好要求咁多啊，咁樣，咁但係咁多年嚟咧，不斷嘅教育同埋政府都做好多嘅工作咧。其實去到今日咧，嗰啲嘅市民拎啲膠樽嚟咧，已經係做到呢個潔淨回收。咁即係話佢會將個樽蓋拎分開，亦都將裏面嘅液體倒曬出嚟，甚至乎攞一攞佢，令到佢唔會有啲嘅黐粒粒啊，或者有啲飲品嘅味道喺度。咁然之後先至拎嚟回收。咁所以我哋睇到其實市民方面咧。我覺得呢十幾年嚟咧咁多嘅教育咧，其實市民已經準備好咧，係可以做多一步嚟到去做好個膠樽嘅回收噶啦。咁所以政府推出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即係嗰根係回饋0.1毫子啦。咁另外同呢個產品商收呢、這個即係呢個回收嘅錢啦。咁我哋呢、這個大學團隊做咗呢個研究咧，其實就調查咗都一出批嘅市民啦。咁亦都有啲嘅發現，咁所以佢哋咧都俾咗個建議咧，咁就係比較進取啲嘅嚇。咁、我睇到嘅時候同佢哋商量都話，好進取喎、咁就係、回饋同埋按樽係兩樣不同嘅事啊。咁呢個 concept 大家要明白先嚇。咁回饋咧就係話你飲完之後，可能你擺喺街度或者掟去某個地方，咁有人拎咗就拎去換翻1毫子咁樣樣。按樽咧就係、買呢個飲品嘅人自己有個責任，因為你買呢個飲品嘅時候咧，你可能俾多咗1蚊啊，咁呢個樽咧，你飲完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咦，我呢個樽我俾1蚊嘅，我而家攞翻我1蚊，咁你會有個責任，亦都記得拎翻個樽去攞翻，即係嗰個按樽費嘅。咁嗱，按樽亦都唔係一啲新奇事物啦。咁我諗 玻璃樽嗰啲飲品都有啦，以前都嚇。 系啦，以前不嬲都有，咁好多小朋友爭住去攞個樽去換，即係買糖啊咁樣啦，咁所以嗰個基本原則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團隊咧即係做咗呢個普查之後咧，咁咧就建議咗咧就係一個按樽費就係1蚊嘅，咁然之後咧就再係有一個嘅所謂回收嗰個處理費咧，因為嗰個樽收翻嚟唔係就咁完咗噶啦嘛，咁佢仲要拎去。 一間廠度，間廠咧又要洗乾淨佢消毒，跟住將佢切碎片， 嗯， 然後可能會拉翻啲粒，咁嗰啲粒或者係啲碎片咧，先至可以做翻啲有用嘅。 即係都有一個生產嘅成本啦，同埋工序喺度啦，嚇。 係啊，都唔平噶。咁佢哋會可能做翻啲衫啊、風褸啊、鞋啊，咁都可以做翻出嚟嘅。咁所以嗰個工序咧，其實都一批錢嚟嘅，運輸都係一批錢嚟嘅。咁所以咧，團隊都覺得咧，應該係收翻一個五毫子嘅處理費。咁我覺得依五毫子咪好似好多咁。咁又唔係喎，諗下大家去超市買嘢嘅時候，買多咗嘢，買個膠袋都五毫子啦。咁嗰個五毫子，你買咗個膠袋，抽一陣間，跟住就變咗垃圾袋噶咯。 系 咁，所以大家买饮啊，其实都要考虑，因为掟出呢个方案咧就比较进取一啲。其实就希望大家反思一下，我哋去买啲嘅饮品嘅时候，唔自己去攞个樽去装一啲饮品嘅时候，你系需要付出嘅。 嗱，但系你头先都形容咧，即系你哋成个嘅研究嘅结果咧就比较进取啦。即系话市民咧第二时去买嘢，如果真系按照你哋呢个研究嘅话咧，就要俾多个半。当然嗰一蚊咧系有机会攞翻嘅，但系有机会攞翻嘅时候咧，都要睇下咧系咪真系利便。嗱，譬如咧我哋都留意到啦，而家一啲嘅环保组织啦、饮品嘅生产商啦，甚至系政府咧，佢都做紧一啲嘅叫做即系入樽機嘅計劃㗎。譬如政府啦，佢亦都喺今年嘅第一季咧推出一個為期一年嘅入樽機先導計劃啦。咁啊有60部嘅入樽機嘅分階段設置，咁每個樽咧你入翻去咧就可以有一個1毫子嘅即時回贈啦。咁我想問，其實會唔會係即係用一個回贈嘅方法係更加好過你哋而家用按樽同埋交依個税嘅方法咧，同埋嗰個水平上面而家是一毫子啊，即是政府的先导计划。你们觉得个水平上面需不需要再提高，才可以进一步增加市民的诱因？ 我们都是第一个进取的方案给大家去到反思和讨论。我们用这些回收机，正如说入樽机，我们十几年前开始都已经在香港做了几次的 roadshow， 即是周围去试用的了。那时候的方法呢，就是都是有回赠的。咁個回贈嗰、那個我哋以物換物就咪回翻現金啦，換翻啲柴米油鹽啊咁啦。咁嗰啲嚟講咧，就回收嗰個回贈咧，都係大約係一毫子到兩毫子到嘅。咁其實係有一批市民咧係好響，好似我正話咁講，有好多市民已經好乖，好願意去做呢樣嘢。咁但係我哋掟個方案出嚟，就俾大家係有一個反思，同埋可以去諗一諗。因為呢個都希望大家有一個共識出嚟嘅，咁我哋唔係話有啲咩堅持，因為我哋覺得呢個一定係政府、市民同埋呢個飲品商嘅責任嚟嘅。咁唔係話飲品商佢唔需要負責任，好似市民俾曬，但飲品商佢我哋嘅建議咧，佢係需要去回收呢啲樽嘅。 即係其實係大家有一個不同嘅分擔喺度咯。多謝曬你啊，邱榮光，暫時同你傾到依度啊。咁啊，1872-31有意見打嚟反映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负责统筹疫苗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至今大约有96,000名市民在网上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他指出，接种中心内的医护人员主要负责接种疫苗、查询情况和协助观察接种后情况，强调有别于私家医生的诊症，市民若果对自己的健康情况有疑问，应该向私家医生查询，并且建议到私家诊所接种疫苗。若果私家醫生有需要，可以額外訂購疫苗，衛生署和物流公司會盡力配合。對於一名曾經接種科興疫苗的63歲男子死亡，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初步一致認為，死因和疫苗接種並沒有直接關係。聂德权话：唔排除继续接种计划之后会出现个别的严重反应或者死亡事件，每宗个案都会以同样的形式处理。

翔道荃湾方向转落蝴蝶谷的龙尾就排到去风力楼，可以的话揸车的朋友试下改路行啦。隧道方面呢，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近单车馆，港岛路面中环的湾仔绕道中环入口去湾仔北，同埋中环湾仔绕道的北角入口去中环呢，而家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转落去伟业街之路多车，咁龙尾去到海滨公园附近。新界啦，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啊，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至到百胜角路就比较多车。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仲是交通繁忙的，去九龙方向咁由沥源村一路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段咧，都是车多行车缓慢。荃湾那边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荃青交汇处一带咧就仲系慢车嘅。之前咧近住葵涌公园嗰度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啦。荃锦交汇处亦都系多车，咁啊象鼻山路去荃锦交汇处嘅龙尾就去到城门谷运动场。安全车速报告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日有些报道都说检测要整个星期才有结果，甚至不止添。 黄女士的。 等了一个星期才出到报告。如果你快一点，我们就无谓浪费了我们几千元去放一个冇薪假。 还有蒋先生。 平时第一次做完这两三天又要做第二次。那你政府没有配套，到时又是又会很多人会挤塞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3月4日，专家委员会认为63岁男子死亡与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本港新增14宗确诊，8宗源头不明，多11处地方纳入强检。民主派初选案多人申请补充发言，今日再讯。伊拉克联军基地遭火箭炮袭击，教宗说将如期到访。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各位听众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9:40。刚才在9:30新闻之前就跟大家讲过，是胶樽回收的问题，有团体倡议应该要有一个按樽的制度，还有一个胶樽税的。电话号码18731，有什么看法打来倾下。有李先生，你好李生。 系啊， 你好， 主持， 你好， 系早晨， 早晨。 我就唔系好同意先头嗰位系咪环保人士讲嘅嘢。 系因为关系， 但我觉得嗱，冇介意，我俾你一分钟时间。但我最主要咧就系话咧，佢根本香港啲教育环保咧，嗰啲观念咧系错嘅，根本就是、完全，佢根本就系、是、香港咧，根本就系唔系真系了解嘅，系假嘅，即系做表面嘢嘅，表面功夫做足。香港所有嘢，好多人都系咁样嘅。点解我咁讲咧？主持，我想问你。嗰啲回收啲膠樽咧，一個三角符號裏邊咧，你識唔識裏邊 PS 係咩嚟噶？ 哇，都 PP 係咩噶？ 都幾複雜嘅喎，係啊，分幾種喎有。 我就出去睇嗱，好似 PET 啊嗰啲咩 high density PE 啊咁樣 PVC 嗰啲，但問題係點解我話係假咧？香港學嘅嘢全部都係表面嘢，學校嗰啲老師教嗰啲就表面，分分鐘個老師都唔識嘅。嗱，我講俾你知點解咧？因為點解咧？你個膠樽回收嗰啲 package 咧。 好似日本啊、韓國嗰啲咧，雖然佢日本字我唔係好識，佢連出嗰啲紙咧，佢有三個符，佢啲紙質可以回收嘅，裏邊係膠質 PE 咧，佢打個符。但我發覺香港好多時候啲膠樽佢哋完全冇依樣嘢嘅，咁我唔知係咪個法例上漏咗啊，定大家唔去做？因為依啲咁嘅嘢個成本會高少少嘅。依家日本嗰啲嘅包裝好靚。跟住咧係紙質嘅，佢會有三個符號係紙質，跟住佢嘅膠質嘅 PV， 咁啊好簡單一樣嘅。第二件事咧就是、洗乾淨嗰樣嘢，我有做嘅。但係我自己屋邨裏邊啲人咧，嗰啲倒垃圾啲人，我已經將嗰啲洗乾淨嘅牛奶樽啊，即係擺好曬分開嘅洗乾淨嘅。但問題嚟講，佢會唔會同一當普通垃圾掉出去咧？但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 理解。 所以喺香港學嘅嘢，今日係好表面，所有做嘅嘢咧，唔係真係去學嘅，法例上都冇定咗。然後啲膠盒嗰啲亂曬龍，係咪？ 明白。 裏邊係咩質地都唔識。 明白。多謝曬啊，李先生嘅意見啊，對於咧回收膠樽咧都好有研究，亦都認為呢方面嘅即係工作教育工作咧，香港可能做得不足啦。多謝曬你，李先生。嗱，不如咧我哋又轉一轉另外嘅話題啊，就係咧喺街市，如果大家買餸嘅時候，究竟有冇用電子支付咧？其實咧而家有一啲嘅檔户咧係安裝咗一啲電子支付工具嘅，不過咧就並不普遍。而較早之前咧，政府咧亦都喺防疫抗疫基金之下咧，為商販咧提供5000元嘅資助啊，但係都唔係好多人去申請嘅啫噃。咁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咧？同埋第二時派發電子消費券嘅時候，如果呢啲街市係冇電子支付，又會唔會唔能夠從中得益咧？1872311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就係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嘅主席陳錦榮嘅，陳錦榮。你好，早晨。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系 早晨。嗱，早前咧，你哋就同议员嗰方面咧就见过食物及环境卫生署嘅官员啦。咁不如先讲讲啦。按你哋而家理解咧，究竟有几多商户系安装咗电子支付工具嘅街市入边？ 嗱，确实安装咗嘅唔多嘅。 系 嗱，当时申请咧，大约有30人申请。咁但系咧，經過係一啲篩選啊，或者一啲係唔合資格嘅，或者係手續繁複啊，我諗正式裝嘅人或者係得一成半到啦，即係15%到啦嚇。 其實就算係個申請比率咧，都唔算高喎，點解咧？ 唔高唔高啊？係 咯，點解咧？ 因為有啲掣肘啦。第一，佢就係話一定要個持牌人持牌人去申請持牌人嘅户口。咁你知我哋好多持牌人都係呢個年紀大㗎啦，譬如佢個仔或者有個親戚做助手嘅，咁樣呢去申請都唔得嘅，因為老人家呢好多呢連即係銀行嗰啲費員機呀佢都唔識撳嘅，或者係唔鍾意撳嘅，咁如果你將每日嘅收入呢就入曬佢户口，咁第日再攞出嚟買貨呢，咁要去銀行排隊呀、佢就係適用個簿仔嘅啫，佢唔適用第二樣嘢噶啦。咁咧就係相當之麻煩嘅事，所以我哋今次都會反映俾食環署聽咧，就會應該要放鬆鬆綁啊。咁啊，將譬如佢只要佢持牌，其實佢持牌就好安全噶啦。即係食環署成日都話驚唔安全啊，驚有即係嗰啲係嗰啲叫支付平台咧，即係唔肯咁樣做啊，咁樣咁我都係希望政府方面咧，就係可以勸服支付平台嗰啲啦，就係、是、喂只要佢係一個有牌照嘅，你就俾佢申請啦，每檔都一個啦，有資助啦咁樣。嗱，資助咧就當然係一個誘因啦，但係咧今次咧嗰啲呢、這個消費券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誘因。咁我哋即係做一個係即係話係想引導佢哋係做一個做到好似國內咁全民，即係用呢個係電子支付啊，真係一件好事，真係令到咧，即係話有呢個抗疫啊，譬如好似有啲人收到假銀紙啊，或者係有啲會係有啲做賣魚啊，或者做一啲批發嘅。哇！俾人打劫就有啦，咁樣其實咧就好多好處喺度電子支付啊。 但係咧，我見咧有一啲嘅街市嘅商販咧，縱使佢哋裝咗呢啲電子支付系統啦，但係用嘅人都相當少喎。即係有一啲嘅人士甚至話，即係一日咧先至得嗰幾單嘅啫，都唔係多喎。 呢個雞同雞蛋嘅問題嘅啫。你睇下國內嗰啲阿叔阿伯啊阿婆婆都幾都係用嘅。 幾成功，就係因為多商户採用咧，佢哋又會用嘅。我覺得咧係譬如佢買仲有就喺街市推行咧，就係有一定嘅難度嘅。譬如好似我哋我哋聯絡一啲係支付平台啦，佢哋俾我哋嗰部機咧係好細部嘅，咁睇嗰啲字咧亦都好細嘅，按鈕亦都好細嘅。譬如好似我賣魚咁，我戴住手套嘅，咁你買38蚊魚，咁我又要撳38蚊俾佢睇到，咁佢先篤張嘢埋去咁樣，咁就十分麻煩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處方咧，或者係聯絡第二個部門啦，譬如創科局啊嗰啲啊嚇，咁咧就係話，咪同啲支付平台講，有冇啲方便啲嘅方法，或者一啲可以加大嗰個字體嗰啲機器啊，咁樣便利一啲公公婆婆咁樣嘅嚇。 明白。咁但係即係要啲支付平台咧，幫你哋度身訂造一啲咁樣嘅機啦，就俾你哋商販去使用啊。但係如果當啲支付平台都唔確定到底有幾多呢一類嘅潛在客人嘅時候，你要佢哋度身訂造再做一批咁樣嘅機器俾你哋，係咪又實際咧？ 其實就市面上係有嘅。嗱，我見到一啲我哋坐14小巴咁啦， 係 我哋一嘟埋去，佢好大隻字咁影出嚟就係8蚊咁樣啊嚇，咁樣係基本上會有呢啲咁嘅嘢喺度嘅，只係咧佢係選擇咗俾較細嘅俾我哋販商呢邊嘅啫。咁我希望咧政府方面咧就係因為我哋開頭已經要求佢咧就係免費提供俾我哋啦。咁當然啦，如果政府今次都肯繼續資助我哋咧。咁我諗反商呢方面呢，如果俾啲錢租佢部機又好啊，或者係買佢部機又好，都係願意嘅。 係，即係其實你哋明白，即係其實你哋都希望呢政府可以再推一啲嘅基金啦，就資助你哋街市嘅商販呢去安裝呢一啲電子支付嘅工具嘅。咁其實暫時嚟講，局方嘅反應係點樣呢？ 上次我係同處方傾嘅啫，咁其實我補充一樣先，我哋其實今次同佢傾咧，我哋希望唔係淨係淨止係街市入面嘅攤檔，街道入面嘅攤檔都好需要嘅。 明白 啊，因為今次消費券係全民噶嘛，係嘛，街道都要嘅嚇，咁樣所以我哋係要處方呢邊咧都係可以一視同仁啦，叫做嚇。 所以仍然係有待答覆嘅。 係啊，冇錯係，佢哋即初步是挺正面的。 好多谢晒你，陈锦荣，倾到呢一度啊，系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嘅主席陈锦荣。跟住我哋听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村上春树嘅祖父系京都安养寺嘅住持，父亲童年嘅时候被乡亲送到寺院禅修，成为僧侣。20岁嘅时候爆发战争，被征召送往中国战线。村上春树几经调查，庆幸父亲冇参加血洗南京嘅战事。而当年同父亲一起喺一个师团嘅同袍，几乎全部战死啦。 父亲逃过战争嘅劫难，战后考上京都帝国大学，结咗婚，生咗村上春树呢个独仔。某一次，父亲黯然透露。战场上一个被俘虏的中国士兵，明知道快要被杀死，竟然不挣扎，亦都不害怕，只是静静闭上眼睛，等待被砍下头颅。是兵，亦都是真的父亲，目睹人类巨大残酷的杀戮，无语问苍天，留下无解的心理创伤，而创伤又在某程度上传递给聆听这件事的儿子。经历过二战的父亲，每日早起面对小玻璃罩入面的观世音菩萨念经，超度战场上阵亡的同胞同埋敌军。父亲平日幽默，热爱排句，一种日文的短诗，但是饮了酒之后就会郁闷。本质上好认真，亦都算是责任感好强的人。对儿子既不喜欢，亦都不讨厌。超和时期的日本大男人就是这样。 村上真正理解父亲的历史是从父亲逝世之后才串联起来的。由这里勾勒出父亲的故事。 当他试图关注父亲的由来和经历，才明白一个人是这么复杂和多面向。村上出生在1949年二战后，他一直坚持反战和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但一直到他60岁和他父亲和解之后，才去了解、去想象参战时的父亲，思考父亲在残酷杀戮战场上面看到些什么，体验了什么，又怎样改变了父亲的后半生。他对二战的想象变得更加立体。他说有些事情会随着时间而淡忘，有些事情会因为时间唤起，战争就是会淡忘而又会被唤起的事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弃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事，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节目的尾段呢，想同大家倾一倾呢自治居所的问题。早前呢就是立法会的秘书处啦发表了一份的研究报告。根据这份的研究报告指出呢，就是香港自治居所的比率呢 ,2019 年是 49.8%。咁在2020年后期呢就是轻微反弹呢去到 51.2% 嘅。咁但是如果对比返嗰个嘅数字呢，如果以1997到到2004年期间呢去到比较，当年的数字曾经最高去到 54.3%。 同埋这个自治居所比率的数字，如果对比起香港，对比起其他的富裕的经济体，无论是欧美地区的英国、美国、亚太地区的新加坡、日本等等，香港的自治居所比率在2018到2020年的这个期间的数字比较都是属于最低的。此外另一方面就是自治居所的比率低，但是租户的人数呢是增加了的。在2009到2019年期间，全香港呢增加了335,000个住户，但是呢自治居所的住户呢同期呢只是增加8万多个，而住在公营或者私人房屋的租户呢就飙升了25万多户，当中包括了是92,000多个呢住在劏房单位的。那这些数字说明什么问题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的成员吴坤廉。吴坤廉你好。 是，你好主持。 这些数字有什么启示？ 其实我们在前线接触就较多是一些劏房街坊或者不适切居所街坊。其实就住这个数字我们自己都有留意到。其实都跟我们前线接触的状况都好似的。因为譬如过往的89年度，我们看到譬如以葵青区为例，其实个劏房的居民的数字是不断上升。但同時咧，嗰個租金亦都係不斷增加緊，咁變咗其實好坦白講，搬得入去劏房或者不適切居所啊、天堂啊嗰啲咧，其實都係一啲基層街坊。咁佢負擔唔到嘅時候咧，好多時就會遷入去一啲較細嘅劏房，慢慢搬下搬下，甚至搬入去工廈劏房添。咁所以啱啱佢主持提到一啲數字咧，就是、近年嘅租户嗰、那個比例咧係增加咗，好明顯地增加咗啦。其實我哋都見到多咗一啲年青嘅家庭或者青年人咧。是会选择可能租劏房啊，甚至租工厦劏房。近两三年工厦劏房那个增幅咧，亦都系多咗好多。我哋见到，即系以往可能上去一劏一劏十零嘅，跟住最近我哋自己调查，最夸张一劏90都有。咁证明嗰、那个租住嗰个需求好大，因为大家都负担唔起，即系同啲街坊倾，就负担唔起佢个。置業即係都唔會諗置業啊！對於基層街坊嚟講，青年 係啦。同埋睇到個數字咧，就係年輕嘅世代咧，喺整體自治居所嘅户主入邊嘅比例咧，係真係偏低嘅喎。即係35歲以下咧嘅比例咧，就係1997年就係22.1%啦。咁但係2019年咧就跌到去咧7.6%。咁但係喺60歲同埋以上嘅年長住户嘅自治居所户主入邊嘅比例咧，喺2019年咧就係41%，呢個亦都係比起97年嘅21%咧，即係升咗成20添。咁其實即係點睇呢啲嘅數字咧？即係年紀越輕嘅人，佢越似乎係越嚟越難啊，去做業主啊？點解咧？ 係因為以往都我哋都有同一啲即係青年嘅年青家庭啦，或者青年人可能喺佢哋租住劏房嘅時候嘅一啲街坊咧都有溝通。咁雖然葵青區唔算好多一啲。 青年人去居住，但係都有啲唔少嘅青年家庭啦，或者其他區我哋有時都接觸到一啲青年人啦。佢哋其實以往可能置業咧，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目標嚟嘅。但係依家其實因為個樓價升得太誇張，過咗幾年可能升咗幾倍嘅時候咧，其實但係人工大家都知啊嘛。其實我哋唔好話青年人，一般市民都冇變啦，冇點增幅過啦，或者增幅都好少啦。喺咁嘅情況下，其實置業已經好似脱離咗現實咁嘅時候，咁所以都普遍青年人又需要一個空間啦，或者我哋一啲青年嘅家庭，其實佢哋都需要一個地方去等上樓啊，等上公屋嘅時候咧，其實就變咗劏房啊，或者工廈劏房變咗第一個選擇啦。咁變咗我估依個都係其中一個現況咧，係反映緊突顯緊依家啱啱主持講嗰個數字嗰個狀況，就係、是、越嚟越多人係選擇租樓而唔係置業咯。因為太遙遠了，佔嘅比例 係啦。其實而家咧就係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咧，原則上係認為咧政府應該實行劏房嘅租管措施嘅。咁但係其實除咗劏房之外，你覺得其他嘅一啲嘅即係針對住租户嘅嘢，其實有冇需要都增加啲嘅措施去協助到呢一啲嘅特別係年輕嘅租户咧？ 其實絕對要啦，即係我估整體其實過往咧自從2004年撤銷咗租務管制之後咧，其實坊間唔同嘅團體或者市民咧，都係講緊要重設租管。講緊重設租管唔係淨係劏房租管，因為當時2004年嘅劏房未咁盛行啦，係啦。咁講緊係恢復整體嘅租管，因為依家講緊啱啱主持引用嘅一個即係最近一個調查，其實都係講緊整體嘅租務市場嗰個需求。其實劏房嘅租金當然係非常之誇張，但係一般租務普遍嘅獨立單位租務市場，其實亦都唔見得係點樣係合理嘅。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其實會整體有一個全面嘅租管咧。其次就係喺劏房租管上面，依家我哋見到政府初步放風出嚟嘅建議，都係講緊一啲可能增幅係 15% 啊，即係加租。但係其實喺加租 15% 其實都係一個好誇張，即係舉個例，5000蚊租一加租可以加750蚊，咁對於基層家庭嚟講係咪合理咧？咁我係覺得喺呢啲措施上面，其實政府應該認真諗下，究竟點樣先係 fit 得，即係可以配合到依家個租務市場或者劏房市場嗰個基層街坊面對嗰個困境，租務上嗰個。嗰個誇張嘅升幅 係，但係經濟學者或者係業主咧，有陣時會提出一個看法，就係、是、如果你實施租管咧，反而會令到單位嘅供應係更加緊絕添，因為大家啲人士就冇乜誘因咧去租啲單位出嚟，點睇咧？ 係依、這個我哋都聽咗十年八年啦，依、這個講法係啊。咁其實最近咧，即係依個劏房工作小劏房租管工作小組咧，都有成甚至講。因為大家都知道有成員咧係有營運呢個劏房啦，咁佢都話啊，如果一設立租管咧，佢就即刻拆曬啲劏房添，係啦。咁大家其實平心而論，其實咁我哋梗係樂見呢樣嘢啦，因為劏房本身就唔應該存在喺個喺一個發展嘅已發展嘅城市度。咁但係其實業主係咪真係會為咗個租管而係花一個咁大嘅即係一個成本去拆曬啲劏房，而減少個供應咧。 明白。 咁呢個大家自己都可以自己商榷啦。 好多謝曬你吳坤廉傾到呢一度啊！咁今日節目時間要到此為止，拜拜。